下面是启读经文时间，是在罗马书的8章18到30节，不是很长，让我们大家同声一起来念，一二三。我想现在的苦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因为受造之物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应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的罪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些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 还盼望？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等待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主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神使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又招他们来，所招他们又称他们为义，被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众人，我们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一开始我们还是为一些弟兄姊妹的需要来祷告哈。那我们看见每次我们前面有一排这个空的椅子，原本应当是这个钱妈妈所坐的哈。她这个 shingle 就是带状疱疹还没有完全的痊愈，就是还是会痛啊，所以特别为钱妈妈we pray for grandma 钱也为她的女儿玲玲来照顾她来祷告哈，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那同样的，我们也特别为袁弟兄袁哥去年底的时候就出院回家，也正在做复健的当中所以我们也特别为袁哥的家属秀丽姐来祷告我们就是家属是很不容易的除了病人本身有身体上的软弱痛苦，我们知道家人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特别为所有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特别为钱妈妈为袁哥来祷告。主真的是求你全然的医治他们的身体，让他们脱离这样子的一个软弱，这样子的痛苦求主你全然的医治也成为他们心里的力量也特别为玲玲为秀丽姐来祷告我们特别也为林老师他回到台湾去照顾他的妻子钟老师也要预备开刀的整个过程，真的求主你保守看顾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有身体软弱的都求主你看顾，特别为我们当中也年长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求主你保守看顾他们的需要。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这一系列的讲道是在今年新的一年开始，我是使用罗马书第8章提到神若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从过去的许多的后悔当中if only 假使，我想我们过去都做过很多让我们觉得后悔的决定假使什么就好了，假使我没有投资这笔钱到哪里股票市场那就好了，假使我有来美国就好了，假使我有嫁给某一个人或者娶了某一个人就好了，假使我有读某一个学校 假使我有去应征某一个工作等等等等，我们过去可能有许多让我们觉得后悔的决定，但是告诉各位的好消息是，我们不需要停留在这个许多的后悔当中，因为 What if God， 假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会带来一切的更新。在罗马书第八章看到一个福音，什么就是福音？我们可以从定罪当中得着释放。We can have the freedom from condemnation。我们从小到大，有许多人会给我们定罪，也许是从你的父母、从你的老师、从你的同学，他们可能会觉得你不够聪明，读书读得不够好，长得不够漂亮，等等等等。甚至到了我们成长 成年之后，我们在公司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有许多人会给我们不同的论断甚至建议。但是罗马书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一个释放，我们可以从人的意见当中来得到释放。我们的评价不是从人给我们的这些论断，有人可能觉得你不够聪明，不够好看，不够好看，赚的钱不够多，挑剔你许多的毛病，但是神可以使我们从这些定罪当中得到释放。怎么得到释放？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如此的宝贵，他亲自用他自己的生命将我们赎回。这是我们第一堂信息，从定罪当中得到释放。上个礼拜提到我们可以从这些失败当中来得着释放。怎样的失败？我们每年可能都会做一些计划，到了年底的时候发现我们失败了，没有办法照着这样的计划来完成我们说的 resolution 啊。我们也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一直没有办法停止下来，或是忧虑，或是恐惧，或是愤怒啊。那罗马书第八章帮助我们怎样从失败当中得到释放啊。如果你上个礼拜没有来，可以 在网络上听到我们的信息，或是你自己回去可以再一步进一步的来把罗马书第八章好好的来仔细的研读，并且把它熟记起来。那今天我们内容是提到我们如何从失望当中得着释放。你有许多失望吗？ Discourage, disappointment, 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达成你所预期的计划。圣经很真实的描述这个情况啊，在第八章第十八节到第三十节提到了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叹息劳苦。一切的受造之物，神创造什么？从创世纪里面看见神创造光，神创造天地，创造洋海，创造海里的鱼，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所有的植物，最后神创造了人。这边很真实的描述，当人犯罪之后，在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离开神背逆神之后，整个宇宙万物都受到咒诅。是的，一切受造之物，你看看我们如今的气候啊，到了去年底啊，我不用再多说一次哈，这整个地球的温度已经比所谓工业革命之前上升了一度，只要再上升一度，人类就会灭绝灭亡啊。为什么？因为北极南极的永冻层就会溶解，里面释出的甲烷是比二氧化碳带来的浓度高30倍。我们看见北京或是上海都有雾霾哈，这些煤炭所带来的空气的污染啊，更不要说一些地方有地震有海啸啊。今年年初美国的美西美中美东都有不同的灾难发生，美西是豪雨，美中密西西比河大水泛滥啊，有些房子被冲走，美东则是大雪的严寒。我们看见所有的受造之物，正如这边所说的，都叹息劳苦啊，受造之物浮在这样子的一个虚空之下啊，好像这个受造之物没什么盼望哈，这世界是越来走向越老旧败坏啊，甚至不堪使用。可是你发现这边有一个很奇特的经文，他提到说这些受造之物 第十九节，切切盼望，盼望什么？神的众子显现出来 ，the glory, the revealing of the Son of God, 受造之物盼望神的众子显现出来。神的众子是谁呀？我们知道 ，the only Son, begotten Son of God is Jesus Christ, right?我们知道我们期待耶稣的再来，可这边提到了受造之物不仅是期待那一位神的独生子，也期待所有神的儿女 Sons of God 显现出来，以至于这受造之物要脱离败坏的辖制，回到原本神创造那样子美好，在伊甸园一样。什么意思呢？神的众子怎样显现出来他们的荣耀。那昨天台湾有这个总统大选刚结束啊，那我们知道美国今年11月也有总统选举，那世界各国都有所谓选举总统大选或是政党轮替啊。那你去看到那个电视的画面，当选举结束的时候，这个得胜的一方，选举得胜的一方，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以及他所有的竞选团队怎么样，他们会上到台上去发表他的对、这个当选的宣言，好，然后下面就欢声雷动，对吧？那这一群人，总统副总统当选人以及他的这些竞选团队，将来在未来的4年或是8年，他们要来管理这个国家，要来管理这个国家。所以你知道每一次政党轮替啊，民主党共和党啊或是其他各地区各国家的党，每一次政党轮替就有好几万人或是好几十万人失业啊，因为原来的政党失败了，对吧？那新的政党上来，这好几万人的工作职缺，行政院长啊，立法院长啊，文武百官全部都要换人，换一批新的人来管理这个国家。各位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哈，有一群人要失业了，有一群人要掌权啊。所以我们每次这个选举结束之后，老百姓都对新任的总统或是新任的这一群领导者有很大的期望，期望这新的4年我们的经济会更好，我们的收入会更好，国家会更安定、更安全、更强大啊。那很可惜，你会发现4年、8年之后，同样的循环又出现了。什么循环？我们会对同一组人感到失望，所以通常4年或8年之后又再度政党轮替，我们又觉得啊，当初我们选的这个人不好，不够好，让我们很失望，让我们很受伤，甚至让他觉得很厌烦啊，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啊。我们不断选出新的人出来，我们也不断的过了4年、8年之后对他们感到失望。这就是人的一个现实，我们一直期待地球上出现一个君王是 perfect, 是可以公义的、有能力的、掌权的、带来真正自由的、平安的。那很可惜，地上没有一个君王是如此啊，所以不断的政党轮替，政党轮替。那这边说的是什么呢？一切的受造之物，我们看见的这些我们的环境或是这些动植物也好，他们都期盼有一天 Sons of God, the revealing of Sons of God, 什么意思啊？他们期待有一天有一位 Sons of God Jesus will come, right? 不仅耶稣再来，我们看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说所有信靠他的人怎么样，要和他一起做王掌权，所以会有一次最大的政党轮替，是耶稣和他的儿女们，就是在座的各位，有一天要来管理这个世界，要来管理这个地球。所以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会失业哈啊，我们不是到天堂里面就是吃喝快乐啊，打打乒乓球，呵呵，很好， 神有给我们工作。有一天你会发现在台上的是耶稣和他的众儿女们，就是你我要来掌权，使这个地球脱离败坏。那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会 做怎样的工作，大概那时候是没有牧师了啊。那我们可能要做不同的工作，要管理这个神所创造的天地啊，以至于这个宇宙这个地球能够享受原来上帝创造它的那样子的一个荣耀，脱离败坏的辖制。世界各国政府都一样啊啊！你看见在旧约里面看到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分裂成北国南国，北国每一个王都是邪恶的，南国呢好一点，一任好一任不好，一任不好一任好，最后还是灭亡了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朝代能够持续到永久永远，即便我们喊万岁万岁，没有一个君王能够万岁，直到主耶稣再来。你我在座的各位普世的圣徒，已经过世的健在的，我们要一同来掌权，以至于地球受造之物才能真正脱离所谓的叹息劳苦。这是第一段啊，第一段盼望，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所以我们预备自己有一天在神的国度里面要再度的来统管这全地。第二个提到了，那如今呢，如今你我们是神的儿女没有错哈，可是我们有许多劳苦叹息，是吧？在座各位工作很辛苦啊，然后呢可能家人或是自己身体也有软弱，他说我们心里叹息劳苦，希望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得赎。第二十三节，没有错，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已经得到救赎了，对吧？可是我们身体还是软弱的，基督徒也会生病是吗？不是吧，是吧？你我身体都有软弱，一天一天的变老，一天一天变弱，脸上的皱纹一天一天增加啊，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啊，原本没有老花的可能要戴老花眼镜了啊。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正在衰残当中，所以我们也叹息啊，我们也叹息啊啊，视力又变差了，这个皱纹又增加了，体力又不好了啊，站也站不久，跑也跑不快啊，我们叹息劳苦，对吧？那上礼拜我们提到人生有四苦啊，大家很有回应哈。第一个是看不透，第二个舍不得，输不起，放不下啊。你有什么事情是看不透的？你成为基督徒之后还有什么事情是让你看不透的？哎，很有意思啊。既然人生四苦是这方面啊，如果这样子的观念大家觉得不错，怎样可以不要苦啊？看不透变成看透，舍不得变成舍得，输不起就变成认输，放不下呢变得放下啊。有办法吗啊？有办法看透吗？我们看见旧约里面所罗门，他原本拥有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君王，地上所有的智慧，他可能有好几个 PhD 啊，可以这么说啊，地上的智慧他去追寻，他是最有智慧的君王。不仅如此，他为自己修造大的宫殿、大的花园建筑，可是他还是不满足。不仅如此，他还有一千个嫔妃，一千个太太，最后他的结论是人生真的是虚空的虚空，因为在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他原本是追寻，他最后真的看透了，原来在日光之下没有一件事情真的让他满足，虽然他得着世上世人所羡慕的一切。 Under the sun everything futile。 所以他最后做一个结论是你要敬畏神，你要敬畏神，因为神是在日光之上，这就是看透，这是看透。那也有些人没有看透啊，在旧约里面的像扫罗王啊，那神要他把敌人灭绝，包括他们这些战利品都要灭绝，他没有看透，他把他留下来，以至于后来神厌弃了他，不让他继续做王，后来他在战争当中失败了，最后他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看不透。原本他是以色列国第一个君王，最后却选择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啊。所以苦还是乐，在座各位你我信靠神成为神的儿女之后， 你看透了吗？第二个是舍得还是舍不得？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许多例子啊，读圣经的时候是很多故事，所以是很有意思的。圣经里有哪些人舍不得，有哪些人舍得？我们看见耶稣有一次跟一个年轻的少年官啊，又年轻又富有又是官啊 ，a young rich man， he has authority 啊。那耶稣说要他放下一切，将他所有的变卖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耶稣，像其他的使徒门徒一样。很可惜，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的官，这个富有的官，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他舍不得。可是我们看见其他的人舍得了，放下了，像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这些渔夫，放下了船，舍了网，跟随耶稣。我们看见神怎么大大的使用他们，这些原本没有知识的小民。还有呢，像保罗，原本是敌对基督徒、基督教，把这些门徒下在监牢里面的，后来他遇见了大光，神光照他，他最后呢，他说，我已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我把世上看作粪土。他们舍得了，他们放下了，他们就脱离了人生的苦难苦恼。还有呢，你输不起吗？还是你愿意在神面前认输？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最聪明的人，他的名字叫做抓，怎么抓？他的名字叫做雅各，就是抓。他跟他哥哥在竞争，他用尽了所有的方法，欺骗的方法，想要得着夺得长子的名分，因为长子可以分两倍的财产。最后有一天他遇见了神，神的天使跟他摔跤，最后天使让他大腿瘸了，他再也不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跟神摔跤。之后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他认输。我们老实讲哈，我自己个人也不是很愿意认输的人哈，总是想要得胜或是照着自己的计划。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可是当遇见计划不如预期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顺服神，在神的面前认输，看透，舍下，放下，我们就能够脱离这样子的劳苦叹息。第三点啊，提到了圣灵也为我们来祷告。各位觉得说啊，那实在是太痛苦了，怎么办？我们要靠我们自己力量来得胜吗？啊，不是的啊。那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叫做这个《主护城传奇》哈，《The Legend of Herden Heart》，就是讲了在17世纪、18世纪，在德国发生的这个一个大的复兴。常常我们觉得哈，在西方世界的复兴啊，是从18世纪、17世纪、18世纪，John Wesley啊，查理·卫斯理他们兴起的啊。后来我们想说啊，这在美国的大复兴啊，是Jonathan Edwards 啊，爱德华兹 Whitefield 怀特菲他们兴起的一个大复兴。可是追溯整个复兴，西方世界在改教之后 Reformation 之后，真正大复兴是从1700年代，这个今天特别讲到1727年8月13号开始的啊。怎么开始的？那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德国的公爵伯爵，他叫清晨多夫啊，他很早的时候，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他母亲改嫁啊，那他是这个整个财产的继承人。后来他就跟他的 grandma 他的奶奶一起住啊，所以我今天我看到我们年轻人跟着奶奶一起来教会敬拜，很好啊。各位如果是祖父祖母哈，你对你的孩子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清晨多夫他的 grandma 他奶奶是一个敬虔的妇人，所以这个小孩从小就在这个敬虔的宗教环境上成长。当他20几岁的时候，在德国的邻国捷克发生宗教的逼迫，一些基督教徒受到天主教的逼迫，所以这些难民就逃到德国来。那这个伯爵，照理说这些所谓的有领地的人哈，他们是把田地租给佃农， 然后收取很高的租金，以至于他们可以享有很高的收入。那这个金城多夫就接纳这些难民，我们今天看见好很多难民逃到欧洲，对不对？很多国家不接纳他们。那德国今天梅克尔开放啊，那能够支持多久不知道。在1720年代，金城多夫就接纳这些难民，总共有300个难民，刚开始10位、10几位，他有300个难民住在他的庄园里面，他免费给他们住，然后派遣医生到他们当中，派遣牧师到他们当中，为他们建立学校，为他们建立教会，然后让他们在那个地区能够工作，能够生存下来啊。然后他们成立了这个城市，就叫做主户城 ，The Herne Hunt。那发生什么事情呢？啊，我简单来讲，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在你 Apple iTunes 都可以买到这本书哈，中文的。那这群难民，因为来自于不同的宗教背景，当他们生活稳定之后，没想到他们当中就引起了很大的纷争啊，特别有一个假教师进入他们当中，以至于他们这一群人就对这个金城多夫伯爵公爵怨恨攻击。你看，原本是我接待你们免费居住，结果你反而埋怨我，啊，起了很大的冲突。那他就迫切的祷告，结果就在1727年8月13号那天，他们有个主日的敬拜，他们在领圣餐，然后这个金城多夫伯爵为几位年轻人实行这个敬礼啊，应该是监正礼，他们是受婴儿洗，然后长大再受这个监正礼。那个时候圣灵就来拜访他们，原本是大家不同的宗派、不同的立场，很大的冲突，圣灵来到他们当中，他们感觉到神与他们同在，就会有些人就认罪悔改，彼此道歉哭泣，那有的人就来赞美神啊。没有人来带领那个聚会，是圣灵带领这个聚会啊，不像我们哈，我们都有程序，但是圣灵亲自来接管这整场聚会，以至于他们彼此当中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合一或是复兴。他们说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五旬节 Pentecost。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就开始更渴慕的来祷告认识神，他们设立了24位长老啊，12位弟兄，12位姐妹，然后这24位长老就效法在旧约里面啊，那个圣殿的祭坛的火24小时不能灭，他们这24位就轮流每天每一个人1个小时来祷告啊，他们还甚至编了一首歌哈，几点几点啊，24小时来祷告，来赞美神，来亲近神，也为这一群难民来祷告。各位猜猜看哈，这24个人，我们想说啊，这群人这么认真渴慕来祷告啊，各位猜猜看他们平均年龄是几岁？40岁、50岁、60岁？不是，他们平均年龄是30岁。我们想到30岁年轻人应该最活泼好动的，他们这30岁平均年龄的人，他们24小时轮流来祷告，像站卫兵一样啊，他们有一个祷告塔在那里，这样子祷告会，各位猜猜看持续了多久？3年、5年、10年、20年、50年？不是，这样的祷告会持续了100年。这是西方属灵复兴的来源，就是这一群难民开始的，还有这个金城多夫伯爵所带领着这个主户城啊，我看了有很大的感动。不仅是如此，这个8月13号之后不到2个礼拜，圣灵再度造访他们的儿童，有一个儿童，一个女孩子11岁叫 Susanna， 她被神大大感动，她说老师我们一起来祷告吧，结果有更多的儿童青少年一起加入，所以连这些孩子们也被圣灵感动跟充满，继续加入那样子的一个祷告会啊。所以圣灵会带领我们来祷告啊，常常我们提到圣灵会感到很害怕啊，或者说我们常常祷告会只是为了许多事情来祷告，我们真的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渴慕神，喜欢祷告，不仅是为自己祷告， 也为别人祷告，不仅是为事情祷告，更是因着爱慕上帝，我们一起同来祷告，你会经历到最大的平安跟满足啊！我也在追求啊，期待圣灵也来在我们当中做这样的工作。那最后啊，这个上礼拜提到了哈，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八章第二十八节，我们很熟悉的，万事都互相效力，怎么样？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到什么益处呢？常常我们觉得万事互相效力，是不是万事都照着我们的期待？并非如此，我们知道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艰难，家人的过世，我们可能失去工作，我们可能失去健康啊，我们可能跟人有关系紧张啊，这些万事都互相效力吗？效什么力呢？带来什么好处呢？带来什么益处呢？这个益处是我们可以效法耶稣，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如果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因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因着祷告，因着神的话语，我们照着圣经来回应这些处境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在座各位，你是丈夫的，你是父亲的，你觉得你越来越像耶稣吗？在你的妻子的眼中，在你的儿女眼中，越来越像耶稣吗？在座是妻子的，是母亲的，是 grandfather grandma 的，你越来越像耶稣吗？或是你是单身的弟兄姊妹，你越来越像耶稣吗？你是年轻的孩子，你越来越像神的儿女吗？是一个尊贵的形象，是王子，是公主啊，你不需要是英国的威廉王子啊，或是王后啊，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那样的尊贵，那样的一个宝贵哈。那上礼拜就提到这个唐克安牧师的见证，他1946年来到中国上海，到苏州传福音，两年之后因为中国内战离开，回来到台湾一待就40年，他70岁退休了，回到美国 Kansas 州，他又在创立一个新的那个华人教会，一服侍就服侍到95岁，95岁他因为中风再也不能服侍了，他99岁过世。那所以这个礼拜五我们会在教会来看他的一个见证啊，因为下礼拜六正好是他的安息礼拜啊，在 Kansas City 我们没有办法去啊，但是我们看到一个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人当中，奉献了他一辈子啊，从他30岁到95岁，从中国，从台湾到美国，一辈子都来服侍神，那样子服侍的动力在哪里？是什么驱使他可以这样子的爱神？其实他可以这样子的爱人啊！我真的很盼望我们能得着那样子一个秘诀啊，以至于他成为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啊，反映耶稣的形象，反映天父的形象。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得着啊，都能够从我们自己以为的所谓的失望当中得着释放。愿神使用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失败，有许多的失望，主，可是你帮助我们能够脱离那样子的一个捆绑，让我们不是停留在那样子的失望当中、沮丧当中。主，你给我们预备一个更好的一个道路，好让我们能够见证你，能够来服侍你，能够来服侍我们身旁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求主你来开路，你圣灵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经历到在主里面那样子甘甜。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经历到你的爱，以至于我们有这样子爱，可以爱我们身旁需要的弟兄姊妹。谢谢主，教导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谢谢牧师的证道，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更像我恩主。